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今天我是特登為大家 睇 嘅。好啦，頭先之前我哋就講下點解日本會呢個打香港啦，亦都喺成個日本嘅軍事部署同埋政治宣傳嘅角度去理解啦。咁而英國又點樣去睇呢場戰役呢？咁樣咁當時羅富國亦都建議過不設防，就被丘吉爾否決。咁就希望咧就係作為一個象徵式嘅抵抗。而考慮到戰後咧，成個即係大英帝國喺亞洲嗰個形象嘅問題， 尤其是香港主權嚇， 係啦。咁但係事實上，當然一方就獅子撲兔，一方咧就係扯戰扯退。但係英國人嘅軍隊喺呢個18日嘅戰役裏邊咧，又唔係話完全係窩囊到咧，好似醉酒灣防線咁樣。特別 係 最主要嘅戰役其實喺香港島發生。 香港島，黃泥涌峽啊，喺呢個赤柱啊。 係啦係啦，而家有紀念碑喺度嘅，好似黃泥。 有個墳添，有個墳，即係你知係黃泥涌峽定係赤柱啊？赤柱有個。 赤柱就係一個軍人嘅。 而家就有大家如果見到嘅香港戰役裏邊，香港島戰役嘅紀念物咧，就有呢個奧斯本軍事的銅像。 沒錯沒錯，奧斯本。 那就這個是以前是在香港公園，現在是不是還在香港公園？以前是因為香港公園以前美利樓 有個奧斯本的， 就是英軍的三軍司令部來的。 哦，三軍司令部外面那個嘛，有個軍人就是拿著 槍的那個 嘛。 那個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對加拿大人來說很重要。因為呢就戰後呢，其實如果看那些書呢，就是英國人寫書呢基本上就罵加拿大士兵的。 說他們沒用，其實很慘。我們看回加拿大士兵的書信呢， 就算呢不是主要說呢，都只允許兩句。 但他們來真的送死的那些，第一 沒有戰爭經驗啦，有些連槍都不用開啦，掛住飲酒啦，係嘛？ 佢哋寫信翻去就話香港好好嘅，啤酒好平啊。 調翻轉咧，加拿大士兵咧就如果戰後有啲加拿大士兵嘅回憶錄寫翻咧，就鬧翻英國佬，就叫我哋送死。 係啊，真係事實上係。 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冇詳細同人講究嚟香港你會面對咩風險？ 佢哋諗住喺香港係 happy 暑假下。係 啊，因為其實對佢嚟講好簡單啫。最好就不會送去歐洲戰場，係嘛？送去歐洲戰場就死得嘅。 遠離歐洲戰場。 好啦，而家你送嚟亞洲又係香港咁，又幾先進咁啊？幾好啊？係咪諗住叫？咁結果咧就奧斯本一個好嘅象徵，因為點解咧？就係佢即係有啲比較 沙展嚟㗎， 有啲誇張嘅記載就直情係啲彈即係集抌入嚟。然後佢執翻， 飛身撲落去。 飛身，首先飛身抌咗翻出去先，然後最後飛身撲落去。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加拿大士兵入邊咧一個好大嘅象徵，即係話 即係奮勇殺敵。 係啦，亦都係英勇嘅。 英勇 嚇。亦都係即係視死如歸。亦都係愛士兵嘅，係嘛？即係呢幾樣嘢加埋，所以奧斯本喺加拿大如果嘅書入邊咧講到呢場戰爭咧，大書特書，塔來電影添啊， 就係英雄。 大書特書。咁啊，英國佬咧就講到，通常就好少提嘅，好少提即係呢件咁嘅事嘅。 咁但係佢都擺個雕像喺度，都係 咁某程度，其實唔單止擺雕像嘅。如果你睇呢個赤柱咧，嗰個嗰個墓咧，其實好多係加拿大士兵， 係 好多十 八歲，有啲真係十幾歲， 十八歲， 即係我哋 有個 赤柱軍人墳場， 我哋有同事做嗰個簡單計，平均係17.8好似呢個歲數嘅，即係低過呢個歲數，低過十八歲。然後好多係加拿大人，即係睇佢出幾多嘅加拿大。咁喺 所以 that's why 每年加拿大總理都會喺呢個保衛戰線。 絕對絕對，而且嚟親香港嘅話咧，如果係嘅話都會去嘅。而家每年嘅加拿大 一係西灣，一係就去 駐港領事都會去睇嘅，因為對佢嚟講重要。咁呢樣嘢其實某程度英軍可能俾一個 bonus 加拿大士兵，即係同你講，其實即係點都好，你都死到好多人，係嘛？即係呢場戰爭其實對英國人嚟講，基本上係佢估計到，但係估唔到係咁樣打，亦都估唔到係輸得咁快，亦都估唔到，所以去到後面咧，去到一個香港戰役咧，基本上係一個圍城嚟嘅。咩叫圍城？就係因為你投降，你唔投降嘅話，你就要基本上巷戰㗎啦。係， 係咯，香港都巷戰。 咁但係就出現個情況就係當年嚟講，香港即係英國士兵，我覺得係喺嗰一刻就真係展現佢血性啦。即係話咧已經逼到埋嚟啦， 真係要打。 一係你投降，一係就打。咁啊，事實上我覺得喺多場戰役入邊咧，基本上就真係血拼嘅。即係明知唔夠打，明知唔夠打， 到肉搏啊！ 明知唔夠打。 亦都明知一樣嘢，就係對方係如狼似虎殺過嚟嘅。因為如果依日本人嘅做法咧，佢對，因為我睇過一張日本人喺四十年代畫嘅地圖咧，係好仔細嘅。仔細到咩程度呢，就係、基本上佢要嘅目標人物嘅住所，佢都會畫埋出嚟嘅。譬如話咧，在戰後1941年的12月25日的之後的26、7日、他已經有辦法呢去找到呢他想找那些人呢作為一個呢就是 即出來做這個 快女人 快女人快女人 周秀神、周秀神那些 他已經有辦法找到這些了，很厲害的，即是他的程度 知道 程度收得很準確的。而反而呢基本上英國人就反而很得意，就是佢我看當日的香港呢、就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的，以歐州白人為主一個世界， 是 嘛？然後就大量的中國人嘅世界， 人 而呢中國人的世界基本上英國是靠一啲譬如鄉紳去管理嘅， 係 譬如靠一啲可能就即最好最好就你唔好理我啦，唔好理你 政府。東 華， 所以亦都 deal with 個華人， 形成咧亦都有一個故事，亦都去講啊，就係、喺戰爭發生到去咧圍住香港導彈嘅時候咧，就出咗一個講法，因為當時嚟講啲報紙，我唔知嗰陣時啲報紙仲賣得啊，就好似今日啲報紙咁嘅，就係、某程度就係、即係好吸引眼睛嘅。其中一個講法就係究竟國民黨軍隊係咪嚟咗？係。好啦，呢樣嘢又係戰後一個咧好有趣嘅爭論嚟嘅。 應該冇啊嘛。 首先一咁講，陳策就俾人捉咗啦，後來俾人即係嚇。陳策嗱，陳策呢單嘢咧就我喺即係陳策呢單先講啊。因為後來跟他的後人接觸的、都有些不是很高興的經歷的，因為我們難以去回避就是對他的評價，當然可能我寫得比較狠一點OK， 我們先說回來，當時來說呢就很多的華人呢報紙呢見到日本之軍旗、其實我以為國民黨之事青天白滿地紅英文國正傳一件事呢，就是當時呢中華民國的士兵呢就已經去到呢是呢、這個今日嘅呢個呢、這個即係大約東莞個地方。 但係英軍有冇邀請國民黨 嚟助戰咧？戰前英軍兩邊都邀請，國共都邀請， 但係冇人。 國共都邀請， 冇人嚟助戰。 共產黨 就派東方中 共產黨就未派東方中隊，共產黨就好啊。國民黨咧就好啊，但係兩邊最後都 冇派到去。 因為第一樣嘢就是 自己都搞唔掂， 因為太快。失得太快。第二樣嘢就自己搞唔掂，即係國民黨 啊。自己搞得掂。 而呢樣嘢咧好得意咧，就係戰後咧就直情有一啲香港嘅學者啦嚇，直情寫一本書咧就係話咧就指名道姓啦，即係當時嚟講咧就已經講好咗啦，國民黨士兵已經派到去咧就將木頭啦咁樣嚇就嚟㗎啦，幾千人將 木頭揼骨我。 好啦，咁問題咧就呢度啦，就係咁好簡單啫，我哋睇一睇英國資料。係。呢個資料咧就盛傳就一隊中國軍隊嚟，但一直都冇落嚟。 三吹四請都冇嚟。 兩句完咗。日本資料咧就話咧就類近張木頭位置，的確係有隊中國士兵蠢蠢欲動，我哋防佢完咗。兩句啫， 又冇嚟 啦。好啦，問題咧就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喺國民黨嘅記載入邊咧都冇呢個記載。我睇過國民黨成個第二次大戰軍事史。 係。 但宋慶齡在香港喎、 宋慶齡走咗啦， 哦走咗， 走咗啦，走咗啦，係矛盾、霍濤粉嗰啲，就走唔甩 嗰啲文人咯， 唔係甩就唔甩。 共產黨揾人嚟救咗， 係啦， 後來就係東江中隊嗰啲。 其實應該咁講咧，就係共產黨當時嚟講咧，基本上已經係喺學生界，學生嗰屆入邊已經好有勢力噶啦，同一時間咧就係本地嘅客家人。 是 香港有差不多當然有四成客家人， 之後都西貢啊、 西貢、大埔、即係元朗，大量客家人， 即係佢發展的組織嚟嘅。 其實好得意啫嘛，即係用鄉嘅感情啦，用愛國感情啦， 即係好交談 啦。呢樣嘢就揸好遠嘅，即係如果你睇共產黨、國民黨宣傳係， 你睇佢譬如而家西貢咧，盲公屋盲公屋嗰度咧，佢啲城市啊嗰幾個呢個嘅祠堂咧， 冇錯， 佢個窗咧就係嗰個五角星啊嘛。 其實仲有一樣咧，就係最近咧我去咗個地方咧叫做山下村， 係 山下村咧，直情將個村慶咧係改喺十月一號。是1949年第一個升起共產黨，即係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 即係發展 頻繁。1949年 效果嚟， 唔係其實都唔係發展，因為本身嗰啲係佢 friend 嚟嘅。 佢哋係 即係可能係我哋翻轉頭講。咁咧就我自己做一個簡單嘅研究咧，就係第一樣嘢，國民黨冇講過呢樣嘢。國民黨自己亦都就係好簡單嚇。OK， 開戰，跟住我仲查埋蔣介石日記添，蔣介石哇好開心。 因為點解咧？就 拉落水啦嘛， 冇錯，拉曬落水，好開心。 即係英國佬。 然後隔咗三日就開始 幫拖啦， 開始就同一啲咧係美國啊、英國代表傾下點做。然後英國代表，喂，你可唔可以幫幫手睇一睇香港？因為嗰時香港已經就嚟死得㗎啦。等等，張日成話好。咁至廿五號都已經瓜咗啦。第二樣嘢就冇能力啦。同埋即係嗰陣時愚忠謀軍隊根本就冇能力去到嗰度。 其實調翻轉講咧，嗰陣時國民黨即係正如頭先講，蔣介石好開心嘅，因為過去嗰幾年咧係國民黨對日本仔係孤軍作戰㗎嘛。 應該如果屬戰區嚟講，就係余漢謀兵團。係 余漢謀兵團。 余漢謀兵團就係李柱銘個老豆。 冇錯， 咪就係余漢謀兵團咯。李賢 就話余漢謀兵團派人落嚟啊嘛，但係問題就係呢樣嘢係而家嚟講， 但我估老蔣都指唔喐余漢謀。 唔係啊，我覺得根本就唔夠打。第一樣嘢，日本人派嚟香港係個精鋭部隊嚟嘅。在以前來說或者看整個戰爭史基本上國民黨軍隊是沒有可能對一個已經被陷了地方再贏回的、好尤其是大城市基本上做不到、因為事實上軍力差很遠 但我看回那些的歷史圖片那些日軍的裝備是相當好的野戰炮啊 相當好我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給一些即年輕的朋友就是我的學生看一看日本人他們感覺一張是英國人在這個深水埗軍營操的相片一些日本人哇日本人這麼矮這麼醜樣 日本仔的時候是 沒錯 蘿蔔頭 所以你所以其實你看戰爭就不是看如果看高度看那種帥氣呢就不能打的 沒得打 OK 說回陳策單嘢陳策呢就在當時是國民黨 海軍上 最大的一個駐港代表亦都講到就要組織起來而且他都應該因為當時應該在香港不少國民黨特務、要組織起來要打結果陳策在開戰前呢就說要跟香港共生死 最後可以著草 我就捉住這一點問他的、就是、第三代人、問他為什麼要共生死為什麼要不說過第二樣嘢咧，就歷史上有一個歷史嘅奇案咧，就係呢個樣嘢咧係國民黨傳出嚟嘅，就係點解要放棄香港？係。咁咧就個故事咧就話陳策就喺逃難嘅時候就聽到個英軍就講咧，阿丘吉爾就話寧願俾日本仔。 都唔俾國民黨， 都俾唔俾國民黨，係啦，冇錯啦。所以咧就快速投降， 俾日本仔去攞翻喎。 嗱，呢個講法其實喺 國民黨攞唔翻 啦，係啊。 呢樣嘢咧喺香港嚟講係流傳咗70年嘅其中嘅謠言嚟嘅。 係 第一個就係國民黨軍隊落嚟，第二個咧就係丘吉爾係寧願 俾 我求我求都唔俾。O K， 呢個國民 咁當然啦，呢個故事冇可能真嘅啦。因為第一樣嘢咧，陳澤好快死咗。陳澤很快很快死了即是說他這個訊息根本上他沒得流傳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他已經死了 第二件事呢就是在陳澤所有記錄錄裡面是沒有說過這件事的然後所以我是其實針對兩點第一點為什麼陳澤明明說共生死的嘛為什麼自己總貴了他 所以留下反而我另外一個兵團就是在北國駐守的孟買兵團就是印度軍究竟是不是有英勇作戰呢即是印度軍大家都有個印象覺得就是都是流流地的廢廢地但是當時香港保衛戰裏面的組合除了 其實應該這樣說 加拿大部隊 戰爭就應該這樣說 英印陸軍都是很重要 的我經常覺得戰爭分兩種第一種呢就是、之前的謀劃好了然後你做得出 但沒有人紀念印度軍隊 你做得出 地、你真的看到香港沒有什麼紀念印度軍隊 你做得出地你原來表現好的呢我們叫你打得好第二種呢就是殺到埋身你不打你都死的你打了都死的你就撲他。印度軍隊在不單止在這裡在其實最早的防線後來的香港戰役死了不少人。 但是沒有人紀念 但是香港真的沒有什麼地方還是我們不知道 呢沒有 的。真的沒 有。完全沒 有紀念印度人。 真的沒有。我的想法就是印度跟中國一樣在戰後沒多久獨立 運動。 整個意識形態改寫。 他為大英帝國作戰變成政治不正確 又未至於這樣又未至於這樣即是譬如我要共產黨就完全是這件事但就英國人或者是印度戰後印度人他基本上沒有時間去理這件事然後在那個你譬如紀念你都紀念一下什麼水才行 即是找不到奧斯本公司 他這份東西你需要一個象徵人物你需要一個很長的士兵埋葬的歷史 但其實譬如印度兵那時候都死了很多人、他們都要找個地方埋葬現在個 但跟英國最大跟加拿大士兵最大不同加拿大士兵是有名有姓有地方被葬了 是 可能燒了 印度士兵就到實說 我睇個資料，冇一本係詳細講解印度士兵去咗邊，或者個屍體去咗邊， 即係死咗好多，即係墓碑又冇條屍，叫咩名乜嘢都唔知。 冇辦法嘅，因為 可能就真係火化咗就算， 或者可能根本就真係由得佢慢慢 埋咗地下， 埋咗都唔知去邊。 係啊，所以其實嗱，你話你頭先問我英唔英勇，我又好難答你，因為事實上殺到埋身，譬如話有隻賊殺到埋身，我平時唔打得開英勇， 都同你死過啦。 印度士兵某程度喺香港係類似一種警察啊、防衛啊、執頭執尾啊、後勤。的工作，其實少有，即係少有咧，真係揸槍揸去 正面戰場打。 我覺得呢個唔係因為佢唔打得，而係信任嘅問題。係 啊， 始終信任，因為皮膚唔同， 唔信得過。 即係譬如我簡單，你睇開戰前咧，英國人首先撤走係所有嘅白種人嘅家眷，係嘛？即係呢樣嘢其實佢已經表示到佢心怯嘅啦，如果日本人知道嘅。咁但係佢亦都冇撤走印度人嘅家眷，亦都冇撤走其他外族人家眷。咁香港人更加冇撤走啦。 即係由得你啊！ 由得啦，由得你。所以其實呢場仗就某程度，我覺得有趣，或者應該有趣咧，就係佢原本認為應該防得最勁嘅地方咧，一日之內就冇咗。佢原本認為冇防嘅地方咧，竟然可以打咁多人。咁但係呢個過程相當慘烈嘅。 嗱，英軍喺唔係日軍喺北國登陸。就喺電廠， 北國太古嗰帶， 係啦。咁然後印度兵就冇得守噶啦，其實冇錯，冇錯。咁佢就即刻就直鏟上去黃泥涌， 鏟上去山嘅 山， 鏟上即係嗰啲嗰一紮嘅高山度嘅， 即係北國後邊嗰紮山。 我嘅估計， 我懷疑我住嗰頭可能 係我嘅估計係啊，冇錯，嗰紮山。我嘅估計咧，第一就係 度啊，嗰頭啊有碉堡喺度， 插落嚟啊。第二種咧，我喺呢本書入邊咧就畫咗地圖嘅，其實畫埋佢點樣鏟落嚟嘅。但我估計咧，就第一樣嘢就為咗呢、這個即係呢個高向低衝落嚟啦，係嘛？即係高可以見啦。 佢攞制高點就用。 第二樣就係水。 水源。 水源。因為咧，大潭喺嗰邊嘅。 係 大潭喺嗰邊，水塘喺嗰邊。香港真係有嘅，係水塘、薄扶林啊、大潭啊等等。薄扶林後邊啦，大潭喺前面。水塘是他控制的， 但我成日都以為是，即係我都想象應該是喺中環、金鐘航站啊、灣仔航站。 係啊係啊，即係你要打入個城市啊嘛， 首先 佢 打入個城市，捉咗個港督啊嘛，咁點解會啜一聲走咗上山嗰度？ 因為我哋冇必要，如果我睇日本人嘅打法，佢冇必要係去攞你最難噶嘛，佢慢慢咁樣兜落嚟啦。 係啦係啦。 嗱，首先一樣嘢咧，就佢係首先係圍住香港島勸航先嘅。 係。 圈完海，因為嗰時好凍咧，就曾經有日本人咧游水過去，游唔到遠，哇好凍，走翻過嚟，跟住係咁轟炸，係咁射炮轟炸，咁你又唔投降嘛？唔投降咁你登陸啦。登陸嚟講，我覺得其中對佢嚟講咧，佢想速戰速決嘅。最好嘅速戰速決方法係兩種，一種咧就死得人多，直插去你市中心，同你死 中心中環嗰度。 我覺得代價太大對佢嚟講， 要死好多人。 對佢嚟講，因為佢嘅目的咧係打完人仗之後，嗱，按真句，好多人冇研究咧，就係呢班日本人後來去咗邊，去咗印尼，好多人好多人死喺印尼。因為佢係精鋭部隊，基本上就係負責打，打完之後走，走去就打，打，即係佢唔負責去收拾翻戰場。 打完之後就走啦。 所以對佢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佢嚟直插落去，我估計啊，中環同埋金鐘，佢會傷亡好大， 咁死好多人 係。佢會傷亡大，但係佢唔係重視本地人士傷亡，佢嘅軍隊傷亡大。 係啊。 但係如果咁樣兜落嚟咧，可以變成一種咧圍住。然後逼你航， 逼你航， 事實上最後都成功啦。但你事實上中上環冇大規模航戰嘅喎， 同埋可能佢控制啲水塘， 其實控制咗黃泥涌合嘅水塘， 係啊，基本上英軍， 然後將大部分嘅英兵趕咗去呢個赤柱嗰邊。其實將士兵分開兩邊㗎啦，已經係冇得玩㗎啦。所以其實你就見到咧後邊嘅戰鬥。 但係香港島嘅英軍都有分東女西女，分開自己分開兩邊㗎嘛。 一邊咪俾拆開咗咯。 係啊， 因為佢上到山之後一嘢就將拆 喺中間幫你分開 了。一路分開兩邊嘛，然後將你嘅軍隊係佢其實主要係收拾咗咧係呢個赤柱一帶嘅軍隊先嘅。係因為嗰啲比較精鋭嘅。 咁就唔係喺黃泥涌合戰。 黃泥涌合都係。即係話將佢拆開，然後咧一路講，你去到赤柱，然後其實黃泥涌合嗰邊佢就係個收兵，然後就殺咗去今日嘅灣仔，然後投降啦。個故事就咁完結噶。所以咧，其實就佢點解咁嚟？因為佢如果直插咧，就面對你所有軍隊嘅防守， 咁啊 放喺度 正面呢個嘅， 即係好似落晚定係登陸戰咁啦，所有人都射你嘅，你死得幾多個？但如果咁樣兜咧，你死人少啲。第二，你可以一刀將兩邊切開，將軍隊散開嚟打。 咁唔使打你， 好聰明， 好聰明啊！ 打喺香港島， 本打仗好聰明。嗱，我舉一個例啦，就係喺朝鮮戰爭啦。咁啊，當時嚟講咧，就係彭德懷帶隊帶兵嘅，彭德懷元帥帶兵。咁啊，同美國老打喎。 打完之後咧，佢翻去咧就寫信，就話咧呢個美國佬嘅士兵咧，同日本人係遠遠不如，同日本士兵係遠遠不如，即係美國士兵係同日本士兵遠不如。日本士兵嗰種狠，嗰種衝，美國士兵係冇得同佢鬥鬥。啊，即係佢咁講。咁我估計都係嘅，即係對佢嚟講，當時日本人可能係某種即係向前，然後聽曬講咁啊，咁啊浸咗去㗎啦，咁啊。所以其實整個戰爭某程度就係一種咧，係完全係一種輕敵。甚至不是輕敵，根本就沒得打。日本人為了打最後一防線是帶了毒氣部隊來的，就是想 正史很少記載， 正史沒有記載，但那本書記載了，因為帶了 剛才說長沙香港， 長沙香港 有毒氣部隊，在這裡 毒氣部隊兩個人， 有兩個 隊，那兩個人最後都沒有用到，但不知為什麼後來戰後很多年之後又有日本士兵說用過，但我們都打個問號，我估是不需要用，因為當時 很快都玩完 了，是沒錯，因為其實他主要毒氣部隊主要就是想攻最後一防線，因為覺得是最難搞的，但是又沒有學空軍又可以這樣過來，所以就是這樣，那就 但他們有沒有在他們的記載裡面有沒有對英軍的描述，即是說他們眼中的英軍是不堪一擊， 協戰的協戰，去到個程度都有得意，有得意嘅就係咁講咧，就係、是、日本人咧就好得意，佢哋嗰個戰爭嗰種情緒咧，最初係謹慎，然後打贏咗最單防線之後咧，係好興奮，係上漲到咧係好高， 因為佢以為 然後就認為，然後就認為佢一定投降，點知佢唔投降， 又再低喎， 然後就所以對佢嚟講咧，就邊度咧就係、是、去到香港島戰爭嘅時候咧，佢嗰真可能真係同英國人打，因為英國人比較即已經是無路可退了，即圍城必決嘛，他沒得決嘛，所以無路退，所以對英國人的記載最初是說他們協戰，即不敢打，後來因為為什麼呢，其實你留意一下一件事，就是說英國人其實可以在幾條線上打，第一條線就是羅湖，日本人打羅湖，日本人過羅湖是沒有受過，他的記載是開過兩槍，兩槍就好像印度士兵開的，沒有人任何的自擊的，長驅直進去到最後一防線，即是入到去今天呢就是這個沙田一帶，沒有人自擊過，對他來說很意外，因為覺得我都經營了成五十幾年了，你竟然沒有人自擊，好了，第二件事最後一防線打完之後呢，好過了，沒有人自擊的，一去到九龍，去到尖沙咀， 尖沙咀， 對他來說很神奇，對他來說很神奇，所以他眼中就說你們是不是打的，然後就說你可能怕我們打日本軍隊，因為你應該是有截擊的嘛，你沒有截擊的，所以真的打到開始呢就真的是香港島戰， 就去到香港島就跟你 香港島戰就跟你搏命了，後來對他來說，所以也都某程度你發現呢，他打在九龍的時候呢他不是很凶狠，但是去到香港島呢，姦淫佬出曬嚟， 奸淫佬 出曬嚟，哇！殺戰俘啊，奸淫啊，殺咗好多呢啲咁嘅 護 士啊，即係對佢嚟講，戰爭嗰種獸性就出嚟啦。 因為佢遇到嘅就係一個係 啦，冇錯， 真 係 同佢一 個。我亦都唔幫佢解釋啦。但係對佢嚟講，我諗對日本人嚟講嘅管理軍隊就係等我哋打贏。他亦都不講求係點樣優雅地打贏，係嘛？打贏得㗎啦，係嘛？咁你士兵就俾個空間你，你將打贏就打贏，但係都唔贏就罰你咯，咁樣。所以就算若林東一好，其他人都好咧，最後都是印尼嗰彈咧係死去嘅。 係，因為佢打印尼其實都唔係死咁多人啫。 但係就因為點講咧，就係、是、喺印尼嘅戰場上面咧，其實係對佢嚟講咧。是另一種戰場， 是個地理環境的問題。 地理環境問題啦，第二就是事實上任何戰爭拖得長，佢就會掛得嘅。 不過話俾你聽，可能就算印尼唔死，最終都 最終都會 死。 邊笪地方都死。 所羅門群島嗰啲㗎啦，係 啊，嗰大度。啊，咁就呢場戰爭咧，對我嚟講最大嘅得益咧，就反而唔係即係研究戰爭，而係最後後邊嘅日本人嘅心態，英國人嘅心態，甚至國民黨、共產黨嘅心態，即係呢樣嘢反而有趣嚇，亦都某程度奠下咗戰後英國人嘅一種即係。譬如剛才楊慕琦有改革方案的，是有炸改革方案，咁都會回應獨立思潮的興起嘛。咁啊，國民黨好多人嚟咗香港嘅，共產黨都好多人嚟咗香港嘅，咁啊，結果就變成另一樣嘢啦。所以戰後就反而我覺得戰後即係話戰爭開始到戰後，而且最大問題邊度咧？戰爭開始前係香港160萬人，戰後嗰年得翻60萬人， 係啊係啊， 所以咧，其實今日嘅香港人咧，99%咧，其實戰後移民嚟嘅， 洗過牌嘅， 戰後移民， 因為有啲人係翻大陸啊嘛。 最有趣地方邊度咧？你留意一下，香港人係好少有戰爭回憶嘅， 係任何地方都有。 因為嗰陣時其實三年零八個月嘅時候咧，後來到咗中後期嘅時候咧，唔夠糧食㗎嘛。 冇錯啊。 咁就日本人係將歸鄉 啊嘛。都唔使再唔使後期啦，開始已經歸鄉㗎啦。 開始已經歸鄉，初初就 開 邀請你走，後來就 中隊有辦法救走咁多人咧，就因為日本人歸鄉運動 想你走嘛。 係啊，就歸鄉運動之後你冇得防，你走鬼曬。反而咧呢樣嘢咧對戰後咧香港人嘅意識形態好重要咧，就係、是。我基本上在過程中除了一些老香港，即是很老香港。 我祖母是有戰爭回憶， 沒有人有戰爭回憶的， 他入過集中營 的，極少人有戰爭回憶的。他們的戰爭回憶有些就、哦、可能是鄉下，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走了， 沒錯。所以其實呢最有趣的就是香港這個城市呢是戰後大洗牌的， 大洗牌是 洗得很厲害，基本上是整個人種的轉變的。 其實你四九年之後直接是一個大的洗牌，沒錯。第一就是說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時候，原本的香港人死都歸鄉，死啊死就死，走的走， 冇錯， 咁啊剩翻大概六十萬人， 冇錯。 好，咁跟住就係過去嗰，跟住大陸咧就喺四五年之後就內戰， 係啊， 四九年之後就一紮新的呢個華人落咗嚟香港， 短短十年人數飆到三百萬， 係啦，咁今日兩批， 所以咧其實如果你研究咧好得意，一九四五年一條好重要的線，因為點解呢場戰爭咧係令到香港重新，你啲忽然甚至。 亦都係點解香港人唔重視香港歷史？ 係仲有嘢，甚至香港人、香港政府嘅統治手法喺四十年代之前同四十年代之後係完全唔同嘅， 冇錯， 係華遊咗好多嘅。 呢個 係。然後另一個華遊點就六七年， 係， 同埋六七年又係一個華遊點。所以如果研究呢場仗咧，你就發現咧，成個城市係大洗牌嘅， 係， 完全係另一堆人嚟嘅。 呢個幾有趣。 係，我哋所有我成日問啲學生，你上輩嘢一數最多數到四五年， 係啊， 極少對本地人之外，極少數到係四五年前嘅清朝嘅，好少。 我祖母就是經歷過了， 所以即係老香港，呢個老香港咯。 即係譬如話，你講緊香港的大家族、嗯、即係譬如河東家族，咁嗰啲就真係四五年之前喺度啦，或者係李氏家族，即係嗰個東亞 李神啊， 李氏家族啊，另外李氏家族啦，李國章個家族， 即 係 早期嘅一啲。 咁但係其實跟住，譬如你話李嘉誠咁，佢係戰後 係啦，全部都係㗎啦。 佢係日本仔之後嚟㗎嘛， 係啊，其實好，其實甚至 佢日本仔期間嚟， 期啊打仗， 打仗期間嚟㗎，係即係入到統治香港期間嚟嘅、 哦，所以其實都係，即係呢場戰爭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咧，就係香港人嘅洗牌。 係啊， 所以亦都係解釋得到點解香港人嘅仇日意識唔係咁強。 哇，亦都 真係 咁中意翻 解釋一樣嘢咧， 七十年代 香港人已經 好接受日本文化七十年代， 亦都解釋一樣嘢。唔係，如我應該讀咁，我接觸嘅老香港咧就好仇，好仇日。 李嘉誠 係啊，但係跟住新香港第二樣嘢喺邊度咧？就係、是、亦都解釋咗香港人點解咁反母體。因為全部都是難民，是冇睇難民走嚟。 因為他就是四九年之後走嚟香港嘛。 我嗰陣時咧，我有一個講座就係解釋點解香港人嗰種意識咁得意咧。其中一樣就係香港一個難民社會。而呢種難民咧，係由四十年代開始 一路積累落 對冇睇嗰種懷疑或者逃難， 因為 一路積落嚟嘅。 佢如果喺大陸係生活得好嘅話，佢唔走嚟香港啦。 你戰爭又好，乜都好，你都唔會好。 所以有句説話即係難聽啲都講啊，即係基本上喺香港嘅大部分都係反共啊！即係如果唔係，佢唔會走嚟香港。 呢個城市你唔好以為香港係好嘢嚟嘅。坦白講，嗰陣時翻廣州，廣州先係好嘢。 係冇錯，嗰陣時廣州先至係大城市啊嘛。 唔係，所以亦都嗱，我研究歷史咧，我覺得咧就係近十年啦，其實就係歷史去翻佢原來嘅位置嘅某程度，譬如廣州，係嘛？好得意嘅地方咧，我可以作一個簡單嘅結論咧，就係、是、無論日本、無論台灣、無論係香港咧，都係因為中原嘅帝國嘅凹陷咧而。崛起 一個疑端啊！ 而崛起喺一個過去幾千年東亞市場嘅疑端，你講啱。 嗯嗯。 好啦，呢疑端咧，而家逐漸可能撥亂反正翻，可能 中原王朝又再崛起嘅。 冇錯。 咁 所以就利用佢嘅疑端存在。 中原王唔係呢個話，中原王朝再翻崛起嘅時候咧，佢面對一個新嘅格局，因為原本可能老實講，韓國以前鬼咁，即係朝鮮帝國、朝鮮國家乜咁， 根本係好落後。 冇錯。而家就去到一種情況咧，就係群雄並起。你睇下打到飛起啦，睇下打成點。所以有趣嘅就係無論香港、無論台灣、無論日本咧。可能某程度香港人點解會可能同台灣人感覺咁？第一，佢係殖民地嚟嘅，都係。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中原嘅凹陷令到佢成功走咗出嚟。 即係譬如香港嘅崛起，即係就係四九年之後嚇，跟住就 唔 係 如果嚴格嚟講，應該係1841年 啊， 即係鴉片戰爭之後。 鴉片戰爭 之後唔係冇錯，呢個係。但係咧，我意思就係話，即係譬如而家嘅香港嘅呢個城市嘅規模，就係四九年之後。 所以其實咧， 就係因為你大陸嗰個閉關自守之後，咁你先至有。 發威的機會啫嘛。 應該可以咁講咧，就係、是、某程度喺香港嘅歷史發展嚟講咧，就係、是、內地或者係中原嘅衰落咧，係有助香港 有助你掀起 嘅地方嘅興起。所以香港先天性咧，其實係反抗中國崛起 嘅，其實 好特別嘅，我覺得係咁樣。 唔係呢個亦都係嗰個歷史嗰個轉變嘅軌跡嚟，因為中國從來個威脅，中原王朝嘅陷落係來自內陸亞洲嘅威脅啊嘛，你睇到嘅宋啊。元啊、明啊，包括清都係啦。佢、最主要就係北方外族， 北方外族 係啊。所以佢就算係嗰個軍事威脅做嚟嗰個格局嘅變化唔係咁大。 嗯、 但係英國人嚟亞洲其實係由南方海路嚟嘅， 即係話， 所以變咗沿海嘅港口城市崛起啦。你唔係淨係香港㗎，嗱、你睇到㗎，先係荷蘭東印度公司過嚟，你嗰啲耶加達啊嗰啲城市係咁樣嚟㗎嘛。跟住到吉隆坡啊嗰啲城市，其實都係港口城市。 冇錯嘅，所以某程度如果而家再分析咧，就係、是、海權嘅崛起，令到 海權 令到陸權嘅衰落。 係，其實呢 而家要重建陸權啊嘛，係咪？ 其實呢樣嘢咧喺洋務運動嘅時候咧，就係、是、呢個左宗棠。同埋呢個李鴻章嘅辯論，係啊，李鴻章就 西北軍事，左宗棠就西北。 左宗棠咧就話咧，歷代都喺西北嘅嗰啲外族入侵啊，而嗰陣時咧就係啲俄羅斯嗰班嗱，以前就蒙古啊、匈奴啊、突厥啊嗰啲，係啦，所以咧左宗棠就要鞏固西北，所以咧就經營新疆。 嗯， 但係咧就李鴻章就話唔係啦，呢、這個二千年來未有嘅大變局，原因就係由沿海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其實。已經他們看到這件事一個大的爭論了。 事實上我們現在面對的都是二千年未有的東亞變局來的，是吧？中日韓 其實現在沒錯，我們都是面對一個大變局， 因為你那個天朝帝國瓦解嘛， 是 的， 就算 你再崛起的年代 你已經面對一個新的爭 執，你原來的整個朝貢制度沒有了， 是的， 現在怎麼做呢？就這件事 個天下體制已經解決 了，即是現在是的，第一就是那個天朝的那個權威沒有了、以前原本的凡俗，譬如以前的韓國、日本仔、越南，即係以前越南啊，嗰啲係反， 佢唔係淨係朝貢啊，佢根本上越南你睇翻個博物館嗰啲文獻，全部係用漢字。 漢字噶嘛，以前 朝鮮人係用漢字， 所以咧其實咧， 日本人個個識漢詩嘅，你問伊藤博文嗰啲個個識漢詩。 日本仔嗰陣時係最高層嘅知識分子係學漢文噶嘛？ 你如果 嗰個係文化中心啊， 你今日去考咧日本嘅試咧，日本嘅試咧 N5 N1 咧最難考咧就係認漢字， 係， 但係對我嚟講就最容易，但係呢個對日本人最難嘅。這個應該是這樣說，就是過去即是二千年未變之局來的，我覺得，不過我自己這樣看，我覺得現在是反過來，是西方人五百年未變之局，他中環了五百年了，他基本上，你看英國人基本上打倒了全世界任何國家，是不是？現在好了，現在這班國家經過五百年的重新培養之後呢，又回頭了，這單歷史上的大玩家又回來了，究竟最後怎樣呢？不知道，是不是？仲有一樣嘢留意咧，我呢個真係提我話啦，就係、是、譬如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咧，佢二百幾年歷史，其實佢未衰落過嘅。係一個國家未經歷衰落咧，我哋好即係人都係啦，未跌過嘅，我哋其實唔知道佢底韻幾多。係我哋今日見到係威係勢好打得，但係佢未跌過噶嘛。係 係 係。如果中國歷史嚟講，中國跌過無數次，係咪？即係國亡都幾次啦。 但係即係譬如頭先我講過嗰樣嘢，就係甲午戰爭。 冇錯， 甲午戰爭其實都係好，都係嗰種心態，就係話。即係中國，即係嗰陣時，即係當然之前就係打過鴉片戰爭，輸俾英國啊、英法聯軍啊咁樣啦。但係對嗰陣時嘅天朝，即係清朝對住日本仔，佢都係認為我係輸俾白人啫。 冇錯， 對住你日本仔，大家都係亞洲人， 所以 我冇理由輸俾你嘅。 所以人類咧好得意，要睇翻歷史咧，其實好多時係靠戰爭去建立嗰種層級㗎。 是 尤其國與國之間、一場一場戰爭建立一個層級， 建立翻邊個係大佬？ 冇錯，邊個係大佬？係嘛？即係打完呢場仗， 政治秩序 啦。譬如我前兩個月咧睇再重讀翻咧嗰個溥儀個碗咧，就是、我的前半生。溥儀一號都好睇唔起共產黨，佢俾共產黨捉咗去呢個東德個。然後咧就當朝鮮戰爭發生嘅時候咧，佢哋好震撼，哇！呢班友仔竟然敢同美國打。然後最驚咩咧？就係共產黨走嘅時候咧，會殺埋佢，因為唔夠打嘛。係咪？因為你知佢東德啦，係咪實輸？然後咧就佢就喺度望下望下啲玉卒，啲玉卒又冇嘢喎，佢諗住啲玉卒係扮嘢，一定係輸嘅，得報程度。然後睇嗰啲報紙俾佢睇咧，就成日打勝仗。咁佢唔信，佢真係唔信。 佢都係假嘅。 係都係假嘅。後來一年。差不多一年之後，他都未走喎、 繼續喺度。 跟住其中一個人就問啦：究竟有冇可能係打贏仗咧？ 係。 然後大家就開始疑惑，然後都唔信。 後來就見到一啲軍隊，即係有啲軍隊咧去到呢啲監獄入邊講座咧，佢哋覺得即係可能打贏仗喎、啊。然後呢班友咧，呢班人啦嚇，即係以前係滿清啊、滿洲啊啲嘅權貴咧、 嗯， 完全臣服喺呢個新政權度，就一場戰爭。所以戰爭嗰種層即係層級嘅重建係好重要。 其實好簡單，我都話滿洲人入主中原， 嗯、 控制一個咁龐大嘅漢族帝國。 你其實冇錯啦， 其實佢人數好少， 幾百萬人控制兩億幾人。 係啊， 你初初其實你初初譬如中原地方，佢都係睇唔起你啲女真人㗎， 絕對係 嘛？即係嗰陣時你個努爾哈赤。是啊，喺啊李嗰個李成梁啊，李成梁屋企做過家臣啫嘛，係嘛？又冇乜點讀過書，又話睇過本《三國演義》咁樣。咁但係唔係㗎，到咗後來佢入咗嚟嘅時候，佢好勁嘅喎，佢聯合埋呢個蒙古係嘛？好少嘅人聯合埋蒙古就懟冧你㗎。即係雖然嗰陣時就話有李自成喺度啦，咁但係佢真係。成將你成個中原係統治 咗，所以某程度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咧就即係贏先而輸後，輸到苦碌碌，結果就建立了他哋對美國人嗰種恐懼，我覺得是咁， 即係而 家都係。 但另一方面咧，即係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呢個嘅第二次世界大戰，亦都係俾亞洲人咧、有另外一種觀感，就係、啲白人其實唔係上帝， 其實唔單止亞洲人，成個非洲都係。 成個非洲係嘛？ 基本上。殖民制度崩潰就因為二次大戰，一來打殘曬歐洲，二來新興嘅美國對佢嚟講就係歐洲勢力冇咁強大，所以佢亦都用得你。 我記得好大印象咧，就係嗰陣時阿李光耀即係未死之前有紀錄片就講阿李光耀，就係李光耀嗰陣時咪去英國讀書嘅。佢去英國之後，佢有一個好令到佢覺得好震撼嘅場面就話。發現到乜白人都係黑衣嘅咩咁樣？即係喺佢嘅印象裏，白人應該高高在上啊嘛？點解會有黑衣係白人咧？咁即係對佢一個 啱㗎，其實啱㗎。其實唔單止李光耀，我自己最早好細嘅時候咧，即係十七八歲去歐洲旅行嘅時候， 係 我都見到好多白人窮人。 係啊，其實根本係正常嘅嘢嚟。 但係我嗰時都好震撼，覺得咁富貴國家係咪？因為我哋以前學就係佢嘅咩人均產值去到四萬幾、三萬幾咁啊。 所以你唔好。點解話日本人會咁瘋狂咧？喺進攻香港、進攻珍珠港、進攻呢個新加坡同一時間進行，因為當時你要記住，佢1905年打敗俄國之後咧、其實對亞洲民族主義係一個好大嘅影響，由土耳其、阿富汗一路到中國梁啟超， 冇錯， 全部都係受日俄戰爭影響，係第一次黃種人 勝利 戰勝呢個白種人國。 嗰陣時咧，我最有興趣就係點解日本人好似你咁？點解日本人會同一時間對咁多國家開戰？我哋今日嚟講覺得黐線， 覺得好荒誕啦，因為嗰啲皇軍黐咗線咯。 嗰個我問嗰個日本老教授啦，早稻田嘅，同我講，佢話你想象係一個人。第一次賭叫做鴉片叫甲午戰爭，佢賭贏咗， 跟住日俄戰爭， 第二次日俄戰爭佢賭贏咗， 又贏咗 ，OK， 跟住中日戰爭佢贏咗大半場噶咯， 你會唔會賭第三場咧？ 係， 我諗落又係喎， 唔係佢第三場已經贏咗大半場噶啦，其實係國民黨已經退到重， 其實呢樣嘢咧係好，即係呢個唔係賭咁簡單啦，你即係要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喺成個亞洲咧，清朝頭先講過，清朝點衰都好啦，喺亞洲佢仍然係大佬，但係咧甲午戰爭佢就贏你， 冇錯， 好啦。去到呢個俄國嘅時候，喂，俄國咧佢喺歐洲佢都係大佬嚟嘅喎， 係啊，當時 歐洲佢係大佬喎，喂，佢日本就我就懟冧你，1904年日俄戰爭我就打贏你，咁所以對個日本嘅嗰個民族主義係幾咁振奮啊，連續打冧咗兩個大佬。 其實咧，如果咧而家睇翻歷史咧，日本人咧如果係1937年前咧停止佢任何軍事，即係未發動七七事變咧，其實佢獲利最多嘅。 係啊， 梗係啦。 佢有滿洲國、 朝鮮、 台灣、朝鮮， 冇錯，佢獲利最多。 就算喺再北啲嘅，譬如 其實佢 華德 佢都建立咗一條防線。 同埋最簡單話俾你聽咧，你控制咗中國嘅華北同埋朝鮮半島，嗰個就係亞洲嘅心臟。 冇錯。 根本上你以後有牌發圍， 冇錯。 即係其實日本仔喺1937年之前應該待住先。 冇錯 嘅。 但係而家嘅講法就係因為1936年個做西安事變令佢驚嘛。因為喺佢眼中，哇！你中國人係咪團結 咧？ 其實佢唔係嘅，不過佢覺得係。 同埋佢係對蔣介石嗰個全面抗戰嘅估計係錯。 係。 喺七七事變之後，佢當時仍然唔相信。蔣介石會全面抗 戰，但係而家我哋學者有啲學者研究咧，就係點解佢要發動侵華戰爭？其實而家個講法啦，即係有啲講法就係佢為咗其實係鞏固佢喺東德利益，因為你成唔成嘅滿洲國啫嘛，其實都係，因為其實佢好啦，咁啊建立一條防線去防滿洲國， 但係都唔使鋤到落嚟話， 佢唔肯認啊嘛，一路蔣介石都唔肯認啦，即係同佢死過，我死都唔認你滿洲國你。 嗰陣時係成個國際社會都唔承認。 對佢一個小國嚟講，即係老實講一億人口， 佢好難控制咁大嘅人口，所以去到後期咧，其實喺1941年前咧，已經變成一種咧係打又唔打，打又冇辦法全面侵略嘅，因為冇可能咁多人口嘅，但又唔能夠收兵。 但我在想一件事，就是其實日本仔其實對這個中國的這個歷史其實都掌握很多的，其實他可能都會吸收到，或者他一種的想像就是，譬如喂，蒙古人都是以小勝多，滿洲人都以小勝多，那麼日本國我都可以以小勝多， 其中一個當然是， 他當時日本人都提出了理論的，就是你們他們認為這個崖山之後就是宋代，崖山之後就沒有中華嘛，崖山沒有中華嘛，其實已經是被這個猿人取代了嘛，後來滿洲嘛，那你其實已經不是中華了，我才是中華嘛，對他來說， 所以我統治你有什麼問題， 所以其實他的想法就是什麼呢，你只要屈服，你只要屈服，你只要是承認我，我哋所以其實咧喺呢場41年前咧，就打平洋戰爭之前咧，日本人咧其實同蔣介石已經傾咧，傾到嗰種係啊係啊和談噶啦，亦都係扶植咗呢、這個汪精衛出嚟， 係啊， 其實已經某程度已經幾手戰略噶，即係 OK， 算我哋隔江而治，我哋隔唔多嘅話，我哋劃得條線劃落去而治。咁問題就呢度咧，就係後來冇曬石油嘛。他的戰爭機器開不動，開動不夠快嘛，他需要一是就去蘇聯搶，一是就去整個東南亞搶， 是啊，東南亞， 結果他就一是得進一是南進，得進不得就南進，我覺得戰爭機器開動就很難停，其實你看美國人打阿富汗，看打以色列，打伊拉克， 他有自己的邏輯， 他就已經停不到了，其實 他有自己的邏輯， 是啊，就是戰爭開動了，你想停戰很難的，中間的民族情緒激得很厲害， 你又收不回， 沒錯，收不回，完全收不回， 還有這個戰爭我覺得是的而且確是重構了整個亞洲，包括香港、那個 主要其實香港是很大的歷史 的、好，今集我們時間差不多了，也都不是純粹從戰史去探討一場戰役， 也都看聞他越講越遠 對那個歷史對香港歷史的關係 的反思， 是的，就是說跟香港人的身份的構成、對香港將來，即剛才即講1945之後 後來的發展、那個、發展的歷史的發展、 有機會再找下高生上來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孫子兵法得 嘅，孫子兵法英華嘅歷史啊， 係咯，都有趣嘅英華， 有趣 學校嘅歷史。咁大家拭目以待啦，我哋就今集嘅時間就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 再見。 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是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